力饮食，坚持运动，防控疾病之灾，遵守安全生产规程，学习避险逃生知识，减少伤害之灾，尊重残障人士，爱护无障碍设施，改善康复服务状况，重视残疾预防，享受健康人生。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转多云，午后的局地呢是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呢50%。今天夜间呢多云，山区呢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呢90%。我们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双休日期间呢，本市是天空云量较多，那周六夜间到周日上午呢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对假日出行有一定的影响。那外出呢，请大家带上雨具，注意防雨，并且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周六是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呢19度。周日呢阴有小雨转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呢19度。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有阵雨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付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儿呢我们来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比如说你手头有100万的闲置资金，存银行呢觉得利息有点低啊，放在各种理财平台上呢年化收益率听起来很高，很有诱惑力，但是呢越来越多的一些平台的一些问题啊，应该说是层出不穷。所以呢很多朋友就问我说，今天咱们能不能说一说，比如说如果有100万的闲置资金的话，我到底可以买一些京郊啊，或者说是一些文旅啊等这样的一些房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就是100万的闲置资金我们买什么样的房子，或者说我们能买什么样的房子啊。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房产方面的专家冯浩天。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说到这个问题啊，前两天还真的是有不少的朋友来问我，就说这个、我现在手头有100万，你说我搁着吧也浪费，然后你说我要是拿出来，你说去买个什么大房子吧，我也买不起，对吧？所以说呢，就想问问说100万北京还能不能买。另外如果说现在很多朋友喜欢这种第二居所嘛，对吧？ 对对对。 然后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买一个这样的房子可不可以啊？经常会有朋友这样去讨论啊。所以今儿咱来说说。 对，首先呢，先说这个，其实有些人他的资金可能比100万还少、但是其实也都有可操作空间。 对， 咱们先来说这100万到底在北京能不能买着房，其实答案是肯定的。当然就是咱们都知道啊，这个现在老说房价高房价高，100万呢他肯定没法在城里买房子了。 是。 但是呢他肯定离，就是我说的这些地方呢，离城里应该说不是特别远，或者说呢是这个长期有人居住，或者有很多刚需的人，包括通勤的人呢，其实都在这几个地方住。比如说呢，你像平谷的城区，或者呢，包括比如像延庆的康庄，再比如呢，比如说房山的这边的燕山地区，其实像这些地方呢，它二手房的均价呢，大概20000左右，甚至呢，可能不到20000一平。并且呢，都有这种像公交车一趟就可以直达二环附近。然后像这样的地方的房子，大概一套，比如一居室50平，像比如燕山可能甚至60平，100万，你挑一挑，比如说楼层高一点或者什么的，其实是能拿下的。像有一些人他有这种，比如说集体户口想落户的这种需求，其实呢也是可以考虑这些地方的，人挺多的，并不少，而且都是这种老城区，并不是说这种配套啊什么的都特别不方便。像这样一套这种地方的房子呢，因为咱们今天说的呢是这种闲置的资金怎么配置，所以呢这个咱们说一下这些地方的租金，因为这不是面对刚需的人群。像这些地方的租金呢，大概呢一个月租金呢是1000块钱，1000多块钱这么一个样子。确实是不高，因为总价也低呀、 确定能租出去吗？ 其实是还行的。你像比如说像燕山这附近，它有这种901一站到前门，一个小时，其实还可以。咱们呢就是后面再详细介绍那个，希望通过反正今天这话题呢，就让大家这个除了这个收益之外呢，通过这种配置这种闲置的这种资金呢，也让生活品质能有一定提高吧。 没错啊。所以今儿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就比如说我手头有10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资金，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哈，包括可能之前问我的一些朋友有这样方面的疑问的话，比如说我可能看中哪个地方的文旅产品是吧， 对，甚至比如说不到100万，你50万、有些你这种情况可能更尴尬一点，因为在北京可能就真的买不了啊，或者怎么着的。 所以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咱就闲聊啊、就是说如果手头有一些闲置资金的话，那到底是买房好啊，还是做其他的一些理财会比较的好，就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纠结吧。 对，其实这事儿这么说吧，比如说放到我个人身上的话呢，我肯定会选择买房，当然可能跟我就从事这个行业呢是有关系的，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挺难回答的问题。我并不想说这个到底是买房好还是做其他的这种投资理财好，不同的人呢肯定他有不同的这种看法，说不清谁对谁错。但是咱们呢应该说作为一档这种楼市的节目呢，反正就是通过今天呢咱们这个就是聊一聊这些事情，一个比较真实客观的啊一些数据啊一些事情呢，希望给这些就是可能用这点闲置资金呢是想购买房产的人呢能做一些参考吧。 所以说哎呀妈，一听这个我就比较激动。反正不管怎样吧，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就是这种大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吧，可以互相咱们也是借鉴一下，对吧？然后呢，这个动感北京说我要100万，我才不租房呢，我就去外地买房去。 对啊，其实这可能就是文旅项目，也可能是比如说一些环境特好的呀，一些地方或者度假呀，或者养老啊什么的。 对，还真是。像我就觉得找买一个离北京远的。 对，但是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因为很多人他比如说在北京他可能愿意花一个高价钱买，你真的去到比如说环京周边甚至更远，像现在比如说山东，比如说云南海南，甚至说海外吧，你可能花太多的钱，你也不是特别放心的去在那个地方置办一套房产。 没错。那咱们回来先回答一个听众的问题啊，就是有个听众也是问了好几次了，说想这个400万在这个亦庄南海子公园买房，新房二手都可以，说觉得这个亦庄南海子这边的环境好，面积而且无所谓吧， 反正就六七十平就行，价格在400万以内是最好的。咱们插一下啊，因为这个确实有朋友一直在问啊，咱随时有问题咱随时来回答啊。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南海子这边呢，应该说这几年确实是一个关注度应该非常高吧，或者说整个在这个南城这个区域里，不能说这个排第一名，基本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关注度非常高的区域。这区域呢，新房其实有不少选择，二手房呢也都还好，不像就是说这种城里它是那种所谓叫老破小，都特别旧。 嗯， 周边呢新房不错，比如像咱们之前，我记得咱们节目应该组织听众去过像那个中铁什么华侨城河园这些项目，其实这些项目呢就是在这个南海子公园的附近，但是呢确实就是由于这些项目新房的项目呢它户型面积都比较大，所以说呢这个总价是比较高的，可能像这个4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预算吧，这些新房可能就考虑不了了吧。 嗯， 然后呢咱们分两块说，就是一个呢就是说以南海子公园这个为中心，在这个可以走路的范围呢，其实像它比如说它先说最新一点，它的东北方向像这个中信新城这附近呢，其实是有80多平的这种户型，5万多一平，最低呢是500万，虽然说超了这个400万的预算呢，但是说这一块应该说是品牌开发商都比较多，在这个品牌开发商这一个区域里呢，它是相对总价比较低的了，供您参考，比如说万一可以再添置一点钱或者怎样。另外呢就是这个南海子公园东南和西南这两个方向有不少这个二手房的楼盘，价格呢其实不贵，大概呢4万块钱左右，400万的话其实都可以考虑100平左右的这么一个房子了。 嗯， 而且呢特别是像这个南海子公园这个西南方向，它离这个8号线的这个迎海就是首站其实非常近，所以说呢可能如果考虑这一块呢，属于就是你又能接到公园又有这种轨道交通，应该说呢是挺方便的。 嗯， 除此之外呢，其实就是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就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听众他就是喜欢南海子公园的话呢，那可以考虑就是纯周边的，但是除此之外比如说想大方向在这附近就是东南五环这个附近置业的话呢，其实我还有另外新的一个推荐，比如说像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德贤路这个五环附近的楼盘，单价呢也不高，那个4万多不到5万的这么一个样子，比如像这边有润丰的项目，它呢就在德贤路这个辅路边，这个离8号线呢也不远，除此之外呢像开车，因为德贤路是一条快速路，就是京台高速，它包括无论是进城还是出城呢，其实它路况是相对非常好的。 嗯， 而且它这个拥堵程度呢应该说比亦庄要好了许多吧，所以这也应该说呢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范围，大方向都是这附近。 嗯，好的，我们这边还有朋友就又回来了啊， 哎、 说到100万的事儿、因为我们中间随时穿插，我们这边有朋友结盟说，如果有点闲钱的话，是改善现有的房产呢，还是说在另外去购置其他房产？哪种方式你觉得这种保值啊、升值或者对于这种实用来说更好一些呢？ 嗯，应该这么说，就是看，其实还是一句话，看你的闲钱的这个多少。比如说，你像如果说你城里的房子，比如说你3环、4环附近的你现有的一个房子，你觉得它是个老破小，然后你可能想比如卖了加一点闲置资金再换一个大的，但是其实呢如果你不往比较远就是相对远的地方吧，你可能还是在原来这个位置换，可能特别是城里这些区域多了100万和少了100万区别不是特别大，可能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大两居变一个小三居，也就可能这么一个的差别，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对于你提升你的居住品质呢可能并没有这种特别大的提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两点，如果比如说不考虑这个比如说一些孩子上学的这些因素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比如去5环到6环附近，那么这个用卖了的钱再多添置一些闲钱，可能能换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房子呢，肯定是能提高居住品质。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比如说这个套数就是量有时候也是一个优势， 嗯， 就是可能一套房和两套房虽然有一套房非常远或者非常怎么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数量上的一个优势 也有时候呢，比如说包括它的租金，包括不同区域的它一个涨幅跌幅的一个分别，就等于说所谓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有点这种意思的道理。 嗯，没错，我也其实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如果比如说你要是比如说加上这个100多、200多万的话，你能把你的品质上升一个档次的话， 对对对， 是可以的、啊。 对，但是一般在 北京选 同区域，比如说像比如我家像德胜门附近， 嗯， 你可能真的加200万也不一定能提高自己对多高的一个生活品质吧。 对对对，而且呢有可能因为我们锁的是100万左右嘛，就是有可能我会在100万以内，多呢可能多不了多少啊，大概是这意思。因为像比如说我之前有朋友他就是从60多平然后换到了一个80多平， 对， 然后虽然在同一个小区里边，就是他的其实品质我觉得也不一定说能提高多少，但是好歹因为它原来60多平是一个大开间嘛， 对 对, 对， 然后呢换了一个80多平的这种宜居， 对，有可能像这种情况， 对， 它多了一口人，它但这种是一个 好歹是从开间 需要 变成有房子， 对对对， 是吧、 嗯？没错， 就这样的话，它那还加了140、145万呢， 对， 所以你想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挺高的啊， 对， 所以如果说真是有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那还不如我说，比如在云南呐、海南啊，当然 而且应该说，因为换房。其实我不知道，应该有不少听众也都换过，是真的是一个操碎了心的这么一件事情。 对， 来回折腾，又要卖又要买，其实也耽误了挺多时间吧。嗯， 没错。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哈有这方面的这个资金，还不如说在这个刚才我们说说文旅的一些地方， 对对对， 或者你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我自己又可以度假，到时候这个地方还发展也不错。 对， 啊、 也可以租，也可以自己住什么的。 对对对，因为这位朋友说他从南四环要换到亦庄。其实差不太多。 南四环看哪块了？比如说，还要看他的工作的地方。你像，如果工作的区域就是在亦庄附近的话，还是值得一换的。然后，如果说只是说，像因为南四环、亦庄价钱差不多，因为亦庄并没，亦庄甭看它虽然远了一些，但是亦庄整体的均价不低。南四环的均价呢也没有特别高，所以说可能像这样的话呢，除非你是比如说工作或者一些其他的因素，然后除此之外呢，可能提高生活品质什么的，可能就是不会差别特别大的。 嗯，好的，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之前我们在上周还上上周的时候，反正做这个带大家去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去选这主材的时候啊，这个 我听说人好像特别多。 对，那天呢确实大家这个得到了很多方面的一些知识嘛，而且教真的是我们手把手的去教大家怎么去看这个东西质量好质量不好等等。所以呢那天大家还是确实觉得还挺好的，下次还希望能够组织这样的活动。不过那天呢确实有很多朋友报名装修陪同计划哈，因为这两天也有朋友来问我说，哎，怎么没有给我们打电话，是因为我之前就说过，我说这个8、9月份、90月份是装修旺季， 对， 之前排队的人就很多啊，所以为什么我说让大家，如果说您想装修，尤其是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提早报名，而且很多很多朋友提前半年，比如说我们那天有约到明年这时候的，提前一年。 其实有时候装修也是可以有一定计划的， 对， 那个想着比如明年开春装修什么的，所以如果能决定好就提前报， 提前报，提前报，因为我们毕竟是公益活动嘛，然后老师们也都是有时间的。限制就是人没那么多啊，所以可能也排着队。所以这两天没有接到电话的朋友不要着急，我们这一两天就会有我们的这个编辑给大家先打电话，看看您大概是什么样的需求，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大概您什么时候装修，我们按照装修的先后顺序吧，然后给大家排一下，让老师呢去家里去给您看一下。所以大家如果还有90月份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记得提前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或者说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时候留下您的电话姓名，还有您的房子的大概位置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大概想什么时候装修啊，这样我们好知道一个基本的信息啊。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啊，刚才这个说到这100万的这个闲置资金，我们到底是去外边买一个是吧，还是说投资理财什么的好一点等等哈，我们跟大家说了。那我们还是回来哈，这个100万的这种闲置资金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置业会比较的合适啊，这个既然说到买房嘛，对吧，那我们就说一下怎么置业比较合适。 好，应该这么说，就是因为在目前这种所谓叫房住不炒的这种大环境下 呢，其实大家也希望大家更理性一点，这个无论是像北京的项目还是说这些文旅项目呢，其实比较难像以前，就比如说前几年这种一下暴涨，所以大家心态呢也应该趋于理性。这种长期持有呢，或者短期这种持有呢，通过租金的这种收益呢，应该说也是一个配置这种闲置资金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呢就今天来关注一下这项，比如这些文旅项目这个租金的收益。你像比如今天呢正好快八月底了，相信不少人今年夏天应该都在去了海边游玩或者小住过一段时间、嗯、你像比如以北京来说，近一点的像东南北戴河，包括呢像唐山的烙亭等等，远一些呢肯定还有人去，比如说像山东的沿海一些地区，甚至呢可能比如说海南省这些更远的地方。所以说呢，像不知道听众呢，大家这个去了这个海边以后，你们选择住在哪儿，酒店呢肯定是一种选择了，但是酒店的弊端呢，应该说就是这个居住的人数一个是有限制，并且呢也不能开火做饭。所以说呢，其实有咱们大量的这个游客呢去呢会选择这种民宿，同样的一个价格呢住在民宿自由自在，通常呢可能一套这种一居室，厅里放两张床，屋里放两张床、嗯、一个一居室就能住三四个人。而且呢很多呢还有一个特色什么呀，很多民宿它可以带宠物，像现在很多带着狗啊出去一块玩，这也是非常大的优势。除此之外，像到了海边，哎，买了海鲜可以自己回家加工，又便宜，可能又省着被坑蒙拐骗，所以确实好处是不少的。其实像这些民宿呢，大多呢其实就是这些业主购买，然后呢托管给一些，比如统一托管给一些管理公司，或者说呢像当地的一些大中介小中介，甚至有一些呢他是自己亲自打理的。这个现在有很多这种短租平台，注册起来其实挺方便，当自己当房东打理起来呢也不麻烦，而且呢这个因为短租呢其实收益还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像这种闲置的资金置业这类的文旅项目呢，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 像不少这种海边的项目呢，可能连100万都不需要，有个二三十万三四十万也可以干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我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文旅的一些项目啊，而且主要是自己你能上那边去住啊，是吧？然后包括 而且自己的房子嘛，毕竟是、嗯、 对对对，就是有的朋友可能比较爱干净什么的哈， 对对对， 就可能喜欢有一个自己的在那边的房子、嗯、然后我想住多久住多久，然后呢我什么时候想去什么时候去，是吧？ 对，是 不会担心说我到时候如果是旺季的话会不会订不到房啊。 对，你像 或什么的， 举个例子，像我印象非常深，就像今年那个冬天那会儿，然后当时海南不是人非常多，后来等于说海南过那个从海南岛回到这个就是广东这边走那个船，它因为一些海浪大什么一些原因导致它停航了，等于说很多人是因为开车上岛嘛，它没法坐船，它是没法过来、 嗯、 你像很多这种是租房的或者说租酒店的这些，它就非常尴尬，因为已经有些退租了，有些再租呢也租不到合适的。但是其实像网上不少人当时我相信那些评论可能有些人看过，就说没事儿，你反正我自己在那儿买的房，我就再住一礼拜我再走什么的，就应该说就是相对的就是可操作的空间会大得多。 嗯，好，那如果说像这样通过这种购买文旅项目来然后进行比如出租，因为有的时候毕竟我不可能常年在那边住嘛，就是其他的时候，比如因为现在我看也有一些这种文旅项目吧、嗯、就是他可能会去带你去租，是吧？有这种方式， 有带租 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你留出你自己可能想去的一些时间，然后其他时间让他帮你去租等等哈。 对， 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去出租的方式，那到底他一个收益能有多大？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很多朋友说那安不安全，包括比如说有的时候哎，我突然想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让这些就是租出去的人，我说或者说 不能给人轰走， 对、嗯、或者说我这段时间想去了，我可不可以穿插着，就是比如我这会儿想去我随时打电话去，因为有的可能是不太行的、 嗯、对，是这样。咱们先来简单呢算笔账吧，就是拿这个离北京最近的文旅项目，咱们呢举个例子是这个唐山烙亭这一块，也就是这个唐山国际旅游岛附近。因为呢为什么拿这块举例子，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知名度呢远远的不如北戴河南戴河这些区域，因此呢从房价来看呢是处于一个相对便宜的 一个地步。然后呢，它的租金呢，应该来说呢，也是相对于北戴河这些区域是比较便宜的。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就是离北京的这个距离并不远，是比较近的。像那边呢，其实也汇聚了像比如中南、绿城、中裕等一些不少大型的开发商。所以说呢，首先它项目的基本品质是能得到保障的。然后呢，那边的大概的一个均价呢是7000块钱左右，一套这种40-50平的这种一居室，根据楼层不同，其实说白了就是能看海的贵一些，不能看海便宜一些。嗯，30多万可能一个中间层就可以拿下了。租金的话呢，其实咱们完全可以打开一些这种短租的平台自己去做参考。像这些海边项目呢，确实是天冷了以后呢，人真的不多，这个实话实说。基本上呢都集中在夏天，人比较多，五一假期到十一假期中间这一阶段。咱们呢以这个一个比较保守的算法吧，在五一到十一大概这个是5个月150天， 嗯， 然后咱们呢房子可能租出去一半，空置一半，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算法。在这种情况下呢，比如平均一天费用呢是300块钱左右，这样下来啊，这个房子一年的其实收益是可以有小2万块钱的。所以说即使在这种房价在各方面都不变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呢20年的时间就可以收回这房子的成本了。 嗯， 这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租售比的这么一个话题。像因为北京的这个房价租售比呢，已经达到了这个1:600多，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可能一套北京城里的这种普通住宅，大概呢需要60年的时间呢，就是才能收回这个成本，应该说是非常高。 嗯， 所以像这类文旅项目呢，价钱不贵，但是租金呢？确实是应该说挺高的。像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像乐亭这个地方，可能去的人没有北戴河那么多，但是我相信肯定不少听众，因为北京人对于这种北戴河啊这些区域它是有一种情节在里边的。 嗯，而且是离得近嘛。 对，确实一说哎咱们去海边去哪儿，就去北戴河。像肯定也不少人可能也住了酒店或者住了民宿，今年嗯大概一个多少钱的价格呢，其实咱们心中也是有概念的。 嗯，好的。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可能对于像这种这个租售比的这个情况啊，大家也真的是可以算一笔账。 对，没错。 就是因为毕竟它总价便宜，那毕竟不是北京这个地方。 对，咱们再说难听一点，这个就是可能很多人还是关注房价的，比如一个涨跌的情况。 嗯， 这些地方它即使确实房价，咱们就说它是一个稳定的，它确实是不涨的一个情况下呢，首先你有一个房子，然后其次你自己可以居住，比如说喜欢海边的那就没得说了，本来每年他也要去海边，那这种情况呢自己有一个房，除此之外呢你怎么着也是都能租出去的。 嗯，好的。我们下半段呢还会继续回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因为还是有一些朋友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回答哈。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会马上回来。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

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100万的闲置资金，我们是买一些精标的房子呢，还是买一些文旅的一些项目呢？为此请来的是房产方面的专家冯浩天，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也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通过我们的电话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来报名。电话就是 850-13710 850-13710，公众号留下姓名、电话还有您的房子位置以及要装修的大概时间啊就可以了。好的，下半段的一开始呢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海淀区房管局呢近日发布了一个公告，说位于海淀区西北旺镇的永亮家园共有产权住房呢项目将在8月30号上午10点是启动一个申购哈。哎，那也就是今天嘛， 就刚刚， 对对对对对，这个项目呢规划地上的是总建筑面积大约是18.7万平方米，其中共有产权住房地上建筑面积呢大约是18.4万平方米，套型主要呢大概是在55平方米一居，54套，88平米两居2051套，89平米的三居36套，总套数是2149套，含全装修费用，销售均价是37800啊每建筑平米，好像这个两居会比较多一点。 对，这项目是这样，这项目它的这个购房人的产权份额是占70%，然后这个海淀区的保障性住房发展有限公司呢是占另外30%的份额。这正好我上午啊来之前也看了一下，这项目呢应该说幸好它这个一居的套数比较少，主要都是两居三居，就是这个88、89平。 嗯， 其实89平就是一小三居，跟88的这个户型呢差不太多，因为这个一居室吧，这个得确实得说一下，它做的不是特别好。这个55平的户型呢，厨房呢是在这个屋子正中间儿，这其实大家可以这个上网上搜一下这个项目，因为它正在申购嘛。然后呢，客厅跟卧室呢分别在这个两边，等于把厨房呢放在这屋子中间了。我觉得呢，属于设计的不是特别合理。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项目呢，它的这个户型吧，整体，无论是55平的还是88、89的呢，所有的这个卫生间呢都是暗卫，反正应该说也是一个有点小小遗憾，就是等于说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户型都是暗卫，然后其他呢像88、89平的这个户型呢也都是这种南北通透的，特别是像这个89的户型呢应该是南北西有三面，等于说都有窗户都有采光，应该说这个方面呢确实还是不错的。 嗯，所以也就是说可能除了这个暗卫是吧， 对对对，这个 相对来说还好， 对，因为现在有不少人对于这个就是等于卫生间 明 卫是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的一件。 对，但是这个吧，我觉得好多以前的一些房子好说好多也是这种暗卫嘛。 对，没错。 大家其实可以想点办法，你比如说里边加上这个排气扇呀、 抽风的，对， 等等吧。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28号呢，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也是发布了一个通知啊，是关于北京市2018年最低工资标准和基本生活费涉及住房公积金有关事项的一个通知。说指出呢，9月起新受理的住房公积金的个人贷款将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每月不低于2120，基本生活费标准每月不低于1484元的这样一个标准。 嗯嗯，这个事儿其实是这样，就是他这回改呢，其中有一点呢，就是等于说这种保障低收入的家庭，就是说等于说当你这个比如说，因为其实咱们都知道公积金的缴存是就是公司就单位和自己个人是就等于说一半一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比如说当一半一半的情况下呢，你这个交完之后你的这个收入等于说低于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话呢，那么其实等于说你个人的这一部分呢你可以少缴，但是呢 单位的这一部分呢，还是按这个原来这个额度缴纳，等于说说白了，就等于让个人这个到手里的钱呢，得有到达这个最低标工资标准的这么一个限额，大概这么一个事儿。 嗯，好的，公积金这事儿啊，就是大家一定要买房之前好好的这个问一下自己单位，您是市管是国管，对吧？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另外一个，您的缴存的一个比例是多少啊？有没有达到上限？或者说，一般如果没到上限的话，大家其实还不用特别担心，因为他不会把您的年限给你咔嚓了，把你的那个能贷的这个额度给你咔嚓了，但是如果真到上限的话，就有点困难啊。好，我们来关注第三条信息。市住建委提醒港的广大市民说，租赁或者是买卖房屋，应该选择正规的中介机构，注意查看中介机构的营业执照、经纪机构备案以及经纪人员信息卡等一些信息，切勿贪图小利，轻信口头或网上的一个虚假宣传，谨防上当受骗。 应该说确实这个最近的这个租房市场啊，确实关注度非常高，当然可能是因为这个说租金上涨的这些方面的原因。所以说呢，其实像现在北京市呢已经开通了这种打击黑中介，其实就是12345的这一个投诉举报热线。基本上投诉反映就几类，一个是就是哄抬房租，比如你看的挺好，说多少钱涨价，然后包括无照经营，包括像不退押金啊、打隔断呀、转租啊之类的，反正这些情况，像不退押金其实是一个挺明显，应该我有不少北漂，或者我印象挺深，特别是那种那时候刚工作，其实公司里就不止一个人就遇上我租了一年房，然后押金退不回来，反正他们总是可能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反正这个押金就是不退你。所以说咱们租客呢，如果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一个是呢也要注意取证，比如说通话的时候啊，或者见面说话的时候你偷偷录个音啊或者什么的。另外呢，确实这个有部分的中介的素质不是很高，咱们呢也尽量不要起正面冲突，特别是像比如说一些女性如果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可能也尽量叫个男性的伙伴一起陪同。但是确实有时候也确实挺气愤的，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吧，导致了一些就是一说到中介的一些从业人员呢，好像大家口碑都不是很好。但其实现在市场已经规范了很多，有不少这个中介人员确实他们是帮你很大的忙，买房啊卖房啊，没有他们的存在，很多时候呢咱们这些事情操作不了。就所谓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吧。 对， 所以说呢，应该说遇到此类中介呢，咱们其实也可以就是及时的去网上曝光，像有现在有很多比如说一些论坛一些群组啊，咱们就要曝光他们这个，就特别是在网上呢，其实也不怕有什么别的一些其他的因素。然后呢，应该说抵制黑中介呢是人人有责的一件事情。 没错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那第四条信息，8月29号，三亚市发改委住建局共同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商品房价格备案管理的通知，要求房企呢做好重新申报销售价格备案工作，严格按照备案的价格销售，6个月内不得调高销售的价格。 这个其实眼瞅着这就已经入秋了呀，这海南楼市呢可能就随着 越冷它就越进入旺季。这个国家统计局呢其实之前发布了一个这个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的这么一个通告。近半年来呢，其实像海口和三亚的这个新建商品房住宅的这个价格环比涨幅都是位于前列的。像从今年3月份开始呢，像比如说海口，它的新建商品房这个环比涨幅已经连续4个月排名前3了，确实热度呢可能有点过高了。所以说呢，等于说政府呢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所以也正包括呢，其实海南现在已经限购了。当然也正因为这个海南限购的一些因素呢，其实不少原来关注海南项目的客群呢已经就转移到这个大概同纬度的像云南的昆明啊、版纳等区域。其实如果咱们就是不是说我非喜欢海南啊或者怎样的，其实也可以考虑考虑这些区域，他们现在的发展的一些势头呢也都是不错的吧。 来关注一下第五条信息。北京正东30公里的燕郊呢，一直是环京楼市当中最火爆的一些区域。那限购之前呢，区域房价一度飙升到了3万多，个别项目单价直逼4万。那去年限购令一出，燕郊楼市交易量也是持续下滑。说日前呢，北京的一些记者呢，也是赴这个燕郊实地的调查发现，说当前啊，燕郊住宅的市场也比较低迷，房价已经跌回了2万元的时代。住宅市场原有空间正被商住的这样的一个就商办类的项目所取代，那同时呢，规避限购政策的一些售房乱象也是开始涌现了。 应该这么说，其实我倒是觉得现在算是一个燕郊的刚需置业的一个好时机，就是不是说像这些抄底或者投资的客群啊，应该说呢，因为像首先它价格便宜，可选择的空间也大，特别是呢燕郊的这个北边呢也是值得关注的，像这个京秦高速前一段刚刚开通通车，就是在燕郊的北边，如果开车走京秦高速跨潮白河5分钟就可以到东六环了，它比起这个走这个通燕高速呢应该说快得多。对于长期呢在北比如说北京东边工作人来说呢，如果在燕郊买个这个小房子置业呢，其实也不是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吧，因为价格真的是挺便宜了，而且你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可能首套置业，自己有一个房子，比租房应该说还是强多了。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我们下半段呢还是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100万哈，我们可以在哪里去置业啊，包括一些文旅产品啊等等，包括还有大家发来的问题。来，我们先来回答大家的一些上半段遗留下来的问题啊，比如说动感北京就问说，那不是海边的文旅项目可以置业吗？当然可以了， 当然可以了。其实不知道今天时间来及来不及，其实咱们后边说的就是非海边的文旅项目。 因为我觉得非海边的我是比较喜欢，我其实不太喜欢海边。 对，因为 我是比较喜欢森林资源， 天天下海其实也不现实。 对，是有问一问题说，南三环换这个现境房好呢，还是再另购一个南三环的房子将来给孩子留下，说哪种的这个升值空间比较大？ 其实南三环我觉得现在价格就不贵，因为像之前那个很巧，就是在南三环南四环之间，就是角门附近，正好我之前一朋友前一段刚刚买了一个房，当然确实是没什么钱啊，他买的是那个一个把边的最小的一个户型，不到300万的总价，就是一个一居室，其实价格应该说不是特别高。所以说像这个地方，如果你可能你要卖了房，那就是得往远一些的地方换了，因为再说像这些现境房，你像比如说咱们如果南三环，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考虑这个直着一直它往南的，比如说那个就是金地悦风华，因为这在南五环往外一点，基本是垂直的，正一直向南的，是不是考虑这些项目？但是我觉得还是远了很多。反正从我个人的角度呢，我觉得像南三环这个地方呢，现在房价呢不是特别高，那个然后呢就是居住起来呢也很方便，包括地铁，包括它的各种配套都挺不错的。我倒是觉得也不一定需要特别的折腾，除非比如说您对于新房啊，或者对于这些方面原因情有独钟。 是的，南三环啊，因为现境房它毕竟地位还稍微远点儿， 对，都还是稍微远一些。 对，而且呢，能不能买得上也不一定。 对 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说您资金够的话，我还是另购一个会更好一点。 对，还要看就您那，比如说您现在本来的房是 什么样的， 有什么特别大的缺陷， 对对对， 或者比如说顶层，或者因为这些原因，那是可以换。 对，杰蒙问到说，四环里的那个老破小房子，说以后要比五环的房子稀缺呀，说应该是不是比五环的房子更保值升值？我这个还真不是。 这个跟区域特别明显，因为比如说那个这个像这个四环，咱们举个例子，像这个比如说北二环、北三环附近，你像隔着一条街，它西城和海淀，就是比如像积水潭，咱们可以去地图上看一眼积水潭这个地铁站，它的往东是西城区，往西呢是这个海淀区，因为海淀区它因为好的学校是集中在可能中关村上地这一带，它不是说每个地方都很好，像这两边的房子一条街之隔差了4万都不止，所以说呢主要看您这个老破小，还有包括它的位置。 对， 那个像比如说可能说句您可能不太爱听，比如像南边丰台的有一些可能真的就是老破小了，因为他的学校啊，他的一些别的呢也都不是特别好，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出手了去换一个远一点的，这个能提升自己的居住品质啊，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嘛。 对，而且还有呀，有一些这种老破小吧，可能因为年头比较久，就是如果以后比如说您再去卖的时候，或者说您卖完了之后，人家这下边那家再卖的时候，他有可能不能贷款， 对 吧？那这个可能 因为产权年限长了， 对，所以它就不一定真的是比五环的这个房子更好。 跟确实是跟学校的关系是挺大的。 对对，所以还是要看您这个位置吧，对吧？ 对， 好的，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这个 Harry 问一问题说，您好，可以在这里咨询问题吗？可以。然后呢？没下文了， 没了啊！ 对， 太客气了啊！ 对，您可以那个发过来啊，我们看得到，因为是直播节目嘛，然后我们也可以随时的回答大家问题。那下面我们再来说啊，比如说我们上半段一直在说这个， 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总价比较低啊，刚才不说二三四十万其实就能买一套这种文旅产品嘛、 嗯。 那这种易于出租的文旅产品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啊？ 嗯，应该说标准的话谈不上吧，但是有几个方向可以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呢，就是说喜欢，这点很重要。当然呢，我相信有不少人可能他只看这种纯的收益，但是我其实也建议呢，还是根据自身的需求，比如说你是避暑的，你是下海游泳吃海鲜，包括滑雪，包括温泉，其实多种多样的这种需求，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当地的客群是不是以这种比如说就是出租量很大，比如短租啊为主，或者人流量非常大。像这种情况呢，因为一个是短租的收益比较高，另外呢人流量大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支撑。除此之外，第三呢，我觉得就是看这个项目周边的依托的一些，因为一般这种文旅项目都有一个所谓的景点啊，或者所谓一些特色。个人建议呢，就是选择这种原本就比较火的一些景点或者配套，避免这种有一些像我知道有一些打造的这种小镇项目，就是纯我连这个连旅游带这个房子所有东西都是一起开发，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有可能没有火起来，或者这个旅游的这个地方它就没火，那么你这房子呢可能也就会差得很多。第四呢，就是看这个租赁的一个周期，因为文旅项目呢它肯定是有弱点的，如果它哪哪都好，那大家别买城里的房子了嘛。 嗯， 它弱点就是淡旺季呢非常分明，这也是刚才有一个不是听众说这个啊，你像海边、哦、有没有比如说其他地方，因为像有些地方它可能有些地方就是它不是说淡旺季这么分明，或者各有各的这种特色。嗯 嗯，那有没有一些文旅项目你说可以全年都出租，这个是不是就得找地方了？ 对对对，应该这么说吧，其实季节性分明的文旅项目呢，首先它不代表不好，像海边它是有它的需求的，但是如果说全年都可以出租的区域呢肯定也有。以北京周边为例啊，这个倒不是说我说非常推崇哪一个区域，但咱们呢就举个例子，比如像崇礼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说也炒了很多年了，因为自从这个15年中国这个成功申办冬奥会之后呢，张家口这个崇礼这个区域呢，因为承担了诸多这种雪上项目的比赛要举办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一举成名吧。但是呢其实在申请冬奥会之前呢，崇礼的这个雪上的这个概念已经发展非常多年了。对于崇礼这个地方呢其实是褒贬不一的，有不少这个观点呢是说这个冬奥会之前崇礼呢肯定会有非常高的热度，这是没错的，但是冬奥会之后呢崇礼呢会急转直下。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这个冬奥会之后呢虽然说关注度呢肯定是有所下降，但是这个借着冬奥会的这个等于说东风吧，首先第一点，崇礼的这个基础建设呢肯定是有飞速的发展，包括这个高速啊，包括这个高铁。除此之外呢，其实滑雪呢这个崇礼的符号呢没有冬奥会之前也已经非常有名了，像早在这个1997年的时候呢，崇礼的第一个滑雪场就已经开业了。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很多人忽略了崇礼的其他特色。为什么刚才说呢这个地方可能能全年出租呢？因为像咱们举个例子，今年的5到7月份崇礼的接待游客的数量呢就已经达到了近60万人次，就是今年2018年。非常简单一原因，其实就是避暑。其实我个人啊一点都不喜欢滑雪，但是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其实每年冬天呢都会去几次崇礼。雪场呢这车位爆满，民宿呢也是一房难求的。而这个今年夏天呢，其实我也去一趟崇礼。小区里呢我本来是想象啊应该非常荒非常空，车位非常多，因为确实我冬天的时候呢也到过一些海边的项目，不能说是空无一人，但是确实呢真的是没有多少人。但是夏天去崇礼呢，小区里呢也依然非常热闹，停车位呢也是挺紧张的，而且观察了一下这个京牌车的比例呢大概已经超过了 70%， 基本上呢都是来干嘛，都是来崇礼避暑的。因为这边呢根本就不用穿空调，这个屋子里也没空调，这街里呢也没有卖空调的。所以说呢，其实像比如说我比较推荐一些手头如果有些闲资金的一些可能中老年人，考虑在这个比如崇礼置业，夏天呢你自己去那儿避暑，然后冬季呢你可以租出去，租给那些滑雪的人。因为崇礼这个雪季呢是非常长的，它从11月初到4月初应该非常长的一个可租的这么一个空间。而其实夏天呢在那边呢，如果你全年不住啊，你夏天在那边往外租，价钱其实相对的肯定比冬天要便宜，但是也并没有便宜太多，也是能租出去的。所以说呢基本能做到不说一年四季吧，反正因为 北方冬夏时间很长，冬夏两季全都能往外租，所以说其实也挺合适的吧。 嗯， 给大家一参考。 这比较近一点的，远一点的就比如像云南是吧？ 对，其实 这种地方是可以四季的嘛。 对对对，像云南，比如说像昆明，比如说像融创啊，什么一些大的开发商呢，也在那些地方呢有不少项目，像现在。比如说一些万达的一些项目，具体的项目名咱们就不说了，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像这，因为像比如说像昆明啊，像版纳这些地方呢发展也都很好，这国家的一些大的政策，一些大的背景下呢，这些地方呢应该说可能确实这个咱们所谓这种潜力啊，虽然不能说一定能涨幅多少多少，但是这些地方呢确实是挺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像这些地方比如说也有一些项目，一些公寓类的，它可能总价也不高，大概60万左右。其实像比如说像去到昆明，以前都说可能只能坐飞机，飞机很快，但其实大家可以去仔细看一下，因为像确实挺伟大，咱们中国这个高铁大概10个小时多一点儿就从北京到昆明了，也非常的快了也。 对，高铁通了嘛，而且以后比如说到大理好像也有，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所以去那边旅游是比较的简 单。对，其实像到昆明坐高铁，早晨上了火车，晚上到了也还行。 也还可以。如果平常的话，机票价格便宜的时候，你飞一趟也是可以的， 对 吧？ 没错。 好，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这个 Harry 问题，终于发过来了，等了半天了。说，请问一下，这个香河区的楼盘有没有好一些的？说现在都是这种限购区域嘛，都是这种。一种什么什么模式购买，说先全款再办3年纳税，是不是可以买？还是不建议这样吧？ 就是从理论上呢，其实是就是这样做是可以，但是呢，就是说 有风险， 只能说对，在这个3年的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些想不到的因素。但是香河这个区域确实也不错，因为它比燕郊远不了太多，也有公交车呢直达。然后像那边呢也有不少品牌开发商，比如说像最近香河，咱们可以关就香河县城北边像万科的一些项目名就不说了，也即将开盘了，那个也都是这种等于说品质的楼盘，作为这个一个刚需居住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的。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其他，比如说文旅啊等等一些问题啊。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其他信息。我们明天再见。 选鲜芋仙，吃野生海参选鲜芋仙，吃性价比高的野生海参就选鲜芋仙。是的，鲜芋仙海参全部来自地中海的幽深区域，是符合国家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一盒200克淡干海参就像干木耳一样实在，有40多头左右。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平时699元的单盒裸价已经是享购时间的独家媒体直营价。但是今天的月末冲量，给您享受不一样的福利惊喜。 没错，考虑到下个月就是中秋节了，那很多朋友都有用身需求，所以本档活动特别带来了买海参送海参再送锅具3件套的月末组合。现在起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7996元的4盒一级品野生海参，活动中买3盒送1盒，只要2097元，这划算到每盒只要524元，比单盒裸价还要再便宜175元，而且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3件套是免费赠送。那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下半年节假日这么多，家人团聚、朋友团聚、同事团建，正好是您一展厨艺的时候。所以一套好的锅具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锅具3件套包含了汤锅、煎锅和炒锅，全部都是标准尺寸正规锅具。中国的美食炖、